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2019年北京青年广播全新打造12档节目与你见面，志在未来， 我是夏冰，志在未来，让职场之门为你打开。 我是体验官， 大家好，我是高燕，时尚潮流新体验尽在我是体验官。 左右巡航， 我是常小航，左右声道巡游远航， 志向生活， 环球数码有新意， 辣妈正传。 大家好，我是袁一，辣妈正传，让你养娃不乱， 一起改变， 一起改变，如你所愿。 982变形记， 我是小雨，变成更好的自己，我在982变形记等你哦。 漫游嗨翻天， 我是漫游嗨翻天主持人小美。2019，让我们继续打破次元壁， 挑战新歌声。 我是道道，好听、好看、好玩，就在挑战新歌声。 夜色开场白， 我是楚笑，愿你身处清澈的夜，常有从容的笑。 10点打路机， 我是周准，夜里的声音会发光。 杰克堂的故事盒， 我是杰克堂，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青年广播诚意巨制12档全新节目，2019陪你天长地久。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各位网友，各位在下午的下班时间，在星期三的下午，欢迎各位锁定我们的调频以及收看我们的视频。这里是 FM982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三我们依然会进入到母婴的环节，辣妈正传，我是袁一。那今天呢，直播间除了我以外，我们请来的这位嘉宾，私下里就是我会管她叫姐姐，因为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当然是会年长几岁，更重要的是他所了解的那一领域的内容，对我来说真的是充满了探索和学习的欲望。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包括网络那头的所有跟我们角色类似的女孩子们，应该都不会错过对于这一块内容的了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位嘉宾，他叫做李建慧，欢迎一下建慧姐。 大家好。 你的话筒打开了吗？可以再调试一下。声音是 OK 的吗？ 吗？ 好，那我们就用前面那个蓝色话筒，好不好？ 嗯， 建慧姐，你先自我介绍一下，就是你有很多 title， 我可以先跟大家念一下，建慧自己所拥有的 title， 然后呢，每个 title 呢都由你自己来一一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样的意思。 好， 首先，建慧是国内唯一5星级孕产导师。其次，她也是3次蝉联孕妇瑜伽世界吉尼斯纪录的首席导师，然后她还是中国区唯一孕期分娩球培训师，再然后她还是职业分娩导乐师和泌乳指导师。 嗯， 这些头衔其实还是不完整的统计，就是我是挑了一些我自己大概能够明白什么意思的一些头衔，其实还有一些我没有写上来的， 是 能不能跟我们一一讲一下？先说这个5星级孕产导师， 嗯， 就孕产导师这个事情，字面上理解是不是就是在孕产妇的那个期间，然后会做一些身体的训练上面的，包括心理上的一些辅导？ 是的，你的理解特别到位。其实从我现在目前服务的这个会所来说，我们这个会所呢是专门服务于孕产妇的一个专业的会所，所以大多都是孕妇和产妇。 嗯，对于这些妈妈们来说呢，可能现在从医院的角度啊，或者说月子会所的角度，他们可能吸收的知识会更多，关于孕期如何控制体重啊，或者如何分娩啊，如何照顾新生儿等等这种类似的。但是呢，现在的孕妈妈们少了一些，就是对于他们体重控制的最主要的一项就是运动。 对， 嗯，也是现在产科医生要求妈妈们体重控制，他们想要去寻求的一种方法。解决的一个途径。对，所以对于我来说呢，做了10年孕产这方面的，我们叫孕产教育，或者说孕期运动的一种教育方式，也就是引导妈妈们更好的能通过运动来帮助自己身体维持一个很好的体重。当然最主要原因也生过宝宝会知道，对于宝宝体重控制其实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你好我好大家都好， 对， 就对宝宝好，对妈妈好，对大家都好。 是， 就是其实孕产期这个过程有多么的重要，经历过的人一定都会明白说，你去医院检查，不管你是公立医院还是私立医院， 对， 医生都无外乎会告诉你说尽量孕期控制在20斤以内。 对， 就是现在大家的就是知识储备已经能够跨越到不像以前，像我妈妈那一辈，她就会说呀一定要多吃，揣揣揣，长得越胖越好，孩子越胖就生个大胖小子，这是他们的终极目标。 对， 但到咱们我们这一辈就知道说，哦，体重是要有一个控制的，20斤以内，增长20斤以内是最好的。 嗯嗯， 但是呢因为医院的临床的人数很多，就不管是私立还是公立，就是医生主治医生可能在你怎么去控制饮食的这个过程当中无法去非常细心的去指导你，没有办法手把手的去教你，只能在你每次去孕检的时候告诉你说，哎，你又超了哟，这个月长多了， 只看指标， 对，只看数据告诉你结果，至于回去怎么做，没有人教你。 是， 所以其实你的工作填补了这样的一个空白。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大家都会知道怀孕以后会经常出现腰酸背痛腿抽筋儿， 真的是就是各种不得劲儿， 是各种不舒适。其实从妈妈身体如果不舒适的话，你会发现我们经常现在听到的一个词叫产后抑郁，但其实产后抑郁不是真真正正到了产后才有的，它有很多时候是在孕期这个心理就已经发生变化了， 有各种焦虑，因为你对于前方的道路你是未知的，尤其是第一胎的新手妈妈。 对， 虽然你身边有很多人会给你传授经验，出于好心的呀各种的，但是就是你只要自己没有经历过，你就会有一种未知感，一种恐惧感。 没错， 所以这种焦虑是会引起什么所谓产后抑郁的。 是的是的，而且其实身体上的很多变化妈妈也会产生这种焦虑，比如说 妊娠纹。 对，那还有就是比如说像袁一这种长得就是这么漂亮，颜值高，身材又好， 谢谢。 对，那你到了怀孕以后你会发现，哇，我的体型在发生改变。 结果我跟你说，我必须要自曝一下，我曾经在节目里面就是阶段性的跟大家讲过一些，但是我从来没有这么完整的跟大家暴露过我的孕期是什么样的。我是在26岁那一年生的孩子，就是我怀孕的时候其实我是25岁。其实还算年轻的孕妈妈， 对， 对不对？所以其实我的知识储备的，但是那时候没有什么知识储备，就不懂，就懵懵懂懂的就意外嘛，然后就怀了，然后就要嘛。我第一个月的时候，就我怀孕之前是90斤，是一个瘦子， 很瘦。 对，但是呢，我是在小的时候有过舞蹈的学习的经验，大概有10几年的时间，后来就断了嘛，就上了班以后就不再就持续的运动了。所以其实怀孕之前没有一个持续的运动项目，就仗着自己年轻，多吃点儿，然后饿两顿，其实就回去了，就保持一个90斤的体重。等到怀孕以后呢，我是那种嘴壮的孕妈妈，而且我刚刚知道怀孕以后，我就开始一顿都少不了，就少吃一顿我心就慌，就开始有那种低血糖的症状。我第一个月我就长了有将近10斤， 哇，超标了， 就超标，直接超标。但是因为我基数本来比较小，所以我的就是我的主治大夫就跟我说，哎，没关系，就是你比较年轻，所以你稍微多长一点，然后你之前基数又比较小比较瘦，也没关系，可控。后来再到我怀孕4个月的时候做孕检的时候，有一个月又长了10斤的时候，大夫就跟我说，你不能再长了，你如果长得太多的话就不好生了， 你这已经快到爆表的一个体重了。 对，爆表了。后来我其实跟别人相反，一般大家都是在孕后期的时候长得比较多一些，因为宝宝在囤肉嘛。 是的， 我是相反，我是在6个月之前暴涨了30斤、 啊、 然后到孕后期其实我没怎么长，体重还掉了一些、但总之我在生之前的巅峰体重是138斤，也就是说我整个孕期长了将近50斤，这是我的个人经历， 这绝对是超标准， 绝对超标。所以导致我8个月之后的妊娠纹 就是蹭蹭蹭从耻骨那边一直长到肚脐眼儿，我就看着它每天每天往上长， 嗯， 但是我很勤快在抹各种各样的东西，已经无事于就于事无补了，完全都拯救不了我的妊娠纹。这件事情就是会让我可能，如果说我的孕期有什么遗憾的事情的话，就是体重控制没有达标。 是，所以在产后自己会特别的努力，对不对？ 对，所以导致我产后在努力的举铁，虽然有身形现在很好，但是就妊娠纹这个事情真的是不可逆的，它可能会减轻，但它无法完全像没有发生一样。 对对对， 所以 对大家现在可能也会知道，就妈妈们都会知道，尤其是我们后80或者90后这个生育大军，然后大家都会知道，哦，我肚皮上我是需要天天去涂油的， 从我知道的那一天开始，我就要开始去呵护它了。 对对，但是其实单纯的涂油是没办法完全预防或者解决妊娠纹的出现。 嗯， 那可能其实你通过运动的角度来增加腹壁的弹性和皮肤的弹性，效果会更好。 就是说你通过运动的方式，你让你的核心跟全身的皮肤都去更紧致， 没错， 才会让它不容易产生一些像妊娠纹这样的一些纹路，包括橘皮组织等等。 对，其实因为在运动的过程中，大家都会可能老一辈人会觉得啊，怀孕了不许伸手啊，然后不许抬胳膊呀， 对 他们会有这种担心。 我婆婆说他们那个时候什么有个街坊家，儿媳妇怀孕了，稍微够了一下东西就流产了， 对， 非常多可怕的谣言，就会让有一些孕妇在整个孕期都不敢动，一躺着作为这整个十个月的一个最大概率的一个姿势。 是，所以体重就会不断的往身上贴。 对， 脂肪也会不断的往身上贴。 对， 那其实我们会鼓励妈妈们多一点去做伸展啊拉伸啊，同时你的肌肉会更加的有力量，然后你的皮肤弹性也会增加，那其实是一个最好的预防妊娠纹的一个途径， 而且是一个良性循环。就是让孕妇去运动这件事情，我们刚才也说了嘛，就是孕产导师建会的这个头衔，它不仅要从技术层面告诉孕妈妈们我们在孕期怎么样安全的情况下去做一些对自己身体也好对宝宝身体也好的一些运动，然后去让你的身形保持得更好一些，同时在心理上就你所说的鼓励呀，包括引导啊，让他们可以坚持下去啊，这一点也是很重要，包括还有说服就是身边的家长们，因为我有见过，我现在所练的那个健身房有一些孕妇在举铁嘛，然后就真的有家属就冲到健身房来 去干涉， 去干涉说不能让我们家的儿媳妇儿啊或者女儿啊去在孕期做运动，太危险了。那身为教练，他就很尴尬。 对， 那我能怎么办？其实我知道，其实是安全的，我会保证你的安全。但是另外一方面，家庭的阻力就太强大了，所以这些其实你们都有在做一些心理疏导。 是的，所以我们会有开放很多样的课程，比如说鼓励你带着你的先生或者带着妈妈带着婆婆来体验。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些知识课，或者我们有就是私教课，然后你可以带着婆婆或者妈妈过来看。然后包括我们在产后的很多课程，有的就是给宝宝进行一些潜能开发这样的课程的话，有一些可能姥姥或者是奶奶会担心说啊，为什么要给小朋友去做倒立，对，他们会有这样的质疑，就像孕期说胳膊不可以去伸起来，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观念一样。对，所以我们开放这样的课程的话，比如说带着准爸爸一起来上双人瑜伽。 对， 哎，所以爸爸们会了解，哦，原来我老婆带着孩子是可以这样来运动的，然后运动完以后他们也会觉得身体很舒服， 同时也会让就是孕爸爸们，他们通常进入角色很晚， 对， 也是去人为的邀请他们加入到这个孕期过程当中，其实你的爸爸角色已经开始了。 没错， 这是很重要的。 对，多鼓励他们这种互动和亲密的关系。 我们这儿有个数据哈，建会到目前为止，我不知道是不是最新数据，已经服务了将近3000位孕妈妈了，累计的陪产时间，这陪产时间又差在另外一个角色了，陪产时间也超过了1000小时。 这个不是最新的数据，这应该是去年的。 现在更新到多少了？ 今年还没有做一个具体的统计，因为我们每天上课都会去做一个人数的一个统计，对，所以可能今年又会，我不能说翻番，对，但是肯定是有上升的。 所以刚刚讲到这个数据里面，除了服务孕妈妈以外，还有一个陪产。陪产这件事情其实跟你的另外一个头衔又有关系了。 对， 要跟我们介绍一下，而且这个概念其实对于我这样一个接触母婴的这个领域大概有1.5年的时间的人来说，也是一个很新的概念。叫做导乐。 对， 导是引导的导，指导的导。 对， 乐就是快乐的乐。 快乐的乐。 这个角色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其实要全称来 统称它的话应该叫分娩导乐、 嗯、 因为导乐可以分很多种，它有叫产前的，有叫产中的和叫产后的。 嗯， 这个导乐的词呢是来源于希腊语叫 doula。 doula、 它其实是、嗯、如果我没有拼错的话应该是 D-O-L-A、这样的一个拼写。它其实最早源自于就是为女性提供这种陪伴服务，或者说陪伴她的也许是家人，也许是你的亲戚，或者说你的老师等等，这样的一种角色、 嗯、 那其实我去做分娩导乐，也就是生完我们家老大以后、 哦、 对，我有两个女儿， 哦， 两件小棉袄。 你看就是另外一个角色，就是她的家庭角色，建慧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 嗯、是是， 所以反正普通人看你就会说天哪，从身形上完全看不出来生过两个孩子。 嗯，所以运动很重要， 很重要。 对， 对，生完他以后，因为我当时是在公立医院生的老大、 嗯、 对，生的时候大家知道公立医院的分娩量是非常大的， 对，这个大家都其实能理解、嗯、 就 是公立医院它有自己的难处在， 对对对， 就是临床人数实在是太多， 他 没有这样的精力和时间和床位， 对对对， 去让每一个人都享受这么长时间的产程、 嗯、 包括前期、 嗯、 中期和后期、 嗯、对， 这个是一个现在的社会的现状，没有办法去改变，立刻改变无法。 是的是的，这可能跟我们国情也都有直接的关系。 对， 那其实我当时在公立医院生的时候，就是像刚才袁英说的，嗯，当时因为助产士他要去服务很多很多的，就是当时的待产的产妇了，我们叫、 嗯、 我们不能叫孕妇了，所以当时的我自己只能是靠我自己在 坚强的意志， 对，我自己学习到的这些哦，我会知道就是通过什么能帮助我自己缓解宫缩带来的这种啊，我现在我不愿意用那个字儿，带病字旁的那个字儿来形容、 uh-huh. 我经常会告诉我们的学生，就我们的孕妈妈们，告诉他们会说有宫缩会给你造成一些不舒适的感觉， 但 我愿意这样 叫疼痛。 是的 是的，对，其实你一说疼痛大家都会知道， 就有心理暗示， 对，自己就会告诉自己哇，原来生宝宝是这种疼痛的感觉，我只会告诉你宫缩会带给你不舒适的感觉。当时自己当时在生产这个过程，或者说待产，因为大家都知道要生第一个宝宝的时候，其实第一产程的时间是会非常长的、 嗯、 对，然后都是从一些资料里面呀，或者说从网站上看到的一些啊、原来我待产的时候我可以用呼吸啊、 嗯、 然后我可以换不同的体式啊、 嗯、 或者说当时的我的老公也是就像你刚才描述的样，角色进入得很晚，他自己也不知道就是如何在帮助我， 就爸爸们一定是就是懵的，全程都是懵，一直到孩子生出来他都不知道、啊、这一团这是什么。 是的是的，甚至不敢抱 不敢抱，就怕把他弄坏了、 哎、对对对、 嗯、 所以当时他倒是还很听话了，因为他当时我能感觉到他也是手足无措的， 紧张， 他紧张， 但他配合度很高。 是的是的，他不知道他要做什么， 嗯哼， 然后就是我要告诉他，我说你要来扶着我，或者你来帮我做一点点按摩，就是全程等于是我在指导他，帮我自己来缓解然后直到就是宝宝出生那一刻，就是在第二产程的时候，自己都是一直跟孩子做的这种心灵的沟通、 嗯、 对，我觉得可能我自己在多年的这种瑜伽习练当中的冥想啊，然后包括呼吸，其实帮到我了很多。 对对对，这一点真的所有在孕期有过、嗯、这个持续运动的，尤其是瑜伽运动的妈妈们都感觉到，其实在生产的那个过程当中，瑜伽的呼吸的方式还是帮助很多的。 是的， 我虽然体重控制的不是很好，但是我孕期真的有认真的在就是练孕妇瑜伽、 嗯、 也上了私教、 嗯、 一周大概是两次、 嗯、 因为我那会儿开始练的时候是四个月以后、 嗯、 体型已经很庞大了、嗯、就是而且我吧，因为就是年纪小嘛，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害怕的、 嗯、 我们妈妈也不在身边，所以我一直到就是40周的时候还在自己开车 哦， 然后呢天天上班也都没有什么事儿，然后每周有两次去开到那个瑜伽馆去找老师上课、 嗯嗯， 所以到最后的时候，最后几个月老师会教你一些呼吸的方式。 是的， 等到要临产开到十指，医生说可以生的那个瞬间的时候、 嗯、 助产师也会帮助你一起，你那个劲儿就会使到点上， 对， 就花在刀刃上，就不会浪费一些多余的力气，最后就会很顺利的生出来。 是，所以我当时自己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就是完成、嗯、完全是自己在给自己做导乐。 是是是、 啊、当时是这种感觉，所以后来生完他以后我就了解到这个导乐啊，原来是真的你可以去陪伴你身边的这些女性的朋友们，帮助他们、 嗯、 所以后来我去学习的时候，我发现我回想起来，我发现哦，原来是我自己在生宝宝的时候我都用到了这些方法。 对，其实你已经提前学习到了、 嗯、 然后之后你又把这件事情变成一个职业， 对， 变成一个专业的状态、 嗯、 这样就可以去帮助到更多 其实手足无措的新生父母们 是 对， 所以我也自己会开这样的一个算是知识类的这种课程，然后就会引导已经是在孕晚期的妈妈，大概我会建议32到34周以后过来听，带谁来听？带老公来听。 嗯 啊，然后我会把我工作当中这种经验分享给他们，也会就是很好的，我觉得给予准爸爸们一些引导，让他们不会哦，他媳妇在疼痛或者有时候哭喊， 我该怎么办？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做什么？ 是的，是的，不会让他们手足无措。 你知道这一点就是。因为现在很多二胎妈妈嘛，他们可能在投胎的时候也遇到过像建慧当时的这样的情况，就是并没有这么多的外力的帮助，只能靠自己，或者说就是这么蒙着就过去了，所以他们希望二胎能够更加的圆满顺利和舒服一些。经常孕妈妈们在满40周即将要生产的时候，谁陪产这个问题在家庭当中可能也是需要开会的。 对对对， 我当时也遇到这个问题。我妈妈呢，她很想陪伴我，因为妈妈会心疼自己的女儿 是 他觉得说至少我生过孩子，而且我是你亲妈，我对你的陪伴可能会更高效和更有效一些。 对， 那我先生呢，虽然他也很懵懂，也是第一次，但他会觉得说这是我媳妇儿，我很想陪他，虽然我不知道我该干嘛，哪怕我在旁边睡觉我也觉得很踏实。 是， 后来呢他们两个在门外就产生了一些争执之后，我妈妈就让步了，我先生就全程陪着我。 啊，好棒。 对，在开到3指之前的时候，其实我特别特别特别的不舒服，每次阵痛来的时候就是那种必须要有人很大力的搓我的那个腰的那个地方才行，才能缓过去。 对， 我先生后来告诉我说他那个手都搓皮了 很努力哈， 很努力。他还好现在因为有无痛了嘛，开完3指以后进了就产房，然后上了无痛就可以睡一觉，稍微缓一缓，因为其实不舒服的这个状态是会非常消耗你的体力的。 没错。 后来等到开到10指可以生的时候，其实就用了20分钟， 很快 很顺利。 对， 然后包括之后就是到进入到第二产程，宝宝出来了以后，然后开始吮吸呀，这样都很顺利。就其实我还是挺感谢家人的陪伴和支持的。 对， 但是如果能够早一点认识建慧，有导乐的话，我相信在待产的过程当中，可能能够让自己更加顺利和舒服一些。 对，而且这个时候我现在我已经做了有8年时间的分娩导乐，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信任和依赖，所以这个时候可能也就免去了妈妈和先生就和准爸爸他们之间的这种争执。 对， 如果有一个很专业的人在你身边，然后其实你自己内心也很踏实，你会知道当这个宫缩再来的时候，我可能还不要去忍，我可能会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向，或者说在有导乐引导你的情况下，来愿意看着我们来做呼吸。 对， 这样的一种方向的时候，你就其实会忽略掉了对你的这种不舒适感。 对，所以像建慧这样导乐的这种身份的存在，属于第三方的一个科学的存在，就像是我们现在家庭当中对于月子会所呀、月嫂啊这样的接受度已经很高了， 是 就不再是什么老人家用经验带孩子了。 对， 所以谁都不要凭经验来说话，而是像建慧这样有专业的执照的职业的老师来陪伴着你度过你人生当中非常特殊的那10几个20个或者是几个小时。 是的，是的。 好吧，我们大概介绍了一下今天我们这位嘉宾到底有多厉害，其实他同时也是很多大家知道的明星的这个私人的老师，像蒋勤勤啊、李晟啊、霍思燕啊、刘璇、申雪、沈佳妮、戴乐乐啊，好多都是经过你的引导，然后顺利的生产了自己的孩子。 是， 我们这边有一个视频，其实前段时间有一个综艺节目还挺火，就是那《幸福三重奏》。 对， 当时蒋勤勤不就是怀着二胎的状态下拍的这个节目吗？ 对， 然后中间也有拍摄到一些他们去北京的某个私立医院去做检查，包括还有他日常的孕妇瑜伽的状态。 对， 有一幕是他在跟建慧上课的时候， 是， 然后准爸爸就进来了。 对，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在《幸福三重奏》当中看一看，蒋勤勤和陈建斌这对很逗乐的 CP 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是什么样子的，一起来看一下。 对了，特别大，保持呼吸。 张小胖， 你起来了。 我不会这个。 你们俩手臂打开吧，到这两边，能抓着手。 来， 现在应该放音乐。 真是啊，3、2、1， 来起，起。

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喇叭正转，生而伟大。 养娃不易。 是个问题。天生丽质男子气，酷巴喇叭。 Look at me。 把烦恼多，喇叭带娃 so easy。 辣妈正传，每周三下午三点，袁一和你一起不做大妈，做辣妈。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欢迎所有想要跟我们一起不做大妈做辣妈的不管是新晋辣妈还是准妈妈，或者是刚刚产后的新妈妈们，都可以一起加入到我们的运动环节当中。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一众女明星们的私人孕产教练李建慧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刚才我们视频直播里面讲到，蒋勤勤在生二胎的过程当中，肚子都已经那么大了，依然还和陈建斌老师一起做了很多的运动哈，包括陈建斌老师在现场倒立砸场子。现在呢，建慧老师已经在我们的表演区做好了准备，因为他想要通过刚才那个视频呢，就先来给我们一些干货，说一说在孕期的时候，孕妇可以做哪些体式，既可以去舒缓你各种胳膊腿啊、腰啊、背啊不舒服的地方，同时还可以帮助你的体型保持得更好一些。欢迎你们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到关爱青年计划，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因为学动作嘛，你光听可能就不够清楚了，看才是最棒的。好，我们把镜头切给建辉老师的表演区。建辉老师今天穿得非常的专业。其实你日常就是这样的一身打扮是吧？ 对，每天都是工作服。 好，接下来跟我们讲解一下，刚才视频里面其实出现了就是有倒立的动作。 嗯， 所以孕妇到底可以做到什么样程度的倒立，或者说倒立对于一个孕妇来说有什么好处吗？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动作？ 其实刚才大家有看到那个陈老师在做倒立， 对， 其实更多 的很艰难， 对，更多的是蒋老师其实要说的，给他出一点点难题 啊。 其实作为孕期来说呢，可能会有一些女性朋友在怀孕以前就有接触过瑜伽，但我们建议呢，倒立并不是说你自己在家去完成的，哪怕你是一个资深练习者，一定要有老师的帮助下来完成。 对， 那我们其实建议大家刚才看到的，我们是利用椅子来完成的，这可能对于一般就是普通人群来说，非孕期的可能都可以做，但是我们并不建议怀孕以后也用椅子来压迫肩膀这个位置做倒立。那如果你想做倒立的话，一定要确定你在怀孕以前自己有起来过这样的一个倒立，包括手倒立。我们刚才其实做的是头倒立的一个变体，对，包括手倒立。那可能你自己如果没有起来过的话，我们是不太建议你怀孕以后再来尝试的。大家要知道怀孕以后体型是会发生一些改变的， 所以重心也会有一些前移或者是变化。 对，肯定是因为宝宝特别大，在我们的肚子前面，所以我们的重心一定是会有改变的。那如果没有人保护你的情况下，自己最好不要去尝试。 小 tips 记住了，如果你在孕前就没有做过这个动作的话，那你怀孕以后就更不要尝试了。 对， 但是如果你之前有过这样的基础，你可以很轻松的倒立起来了，那你怀孕的期间，在是不是所有的运动都要3个月以后才可以做呢？ 我们是会建议孕期一定要3个月以后 再开始做运动。 对， 那3个月以后你可以继续保持你之前的一个运动状态，倒立这个动作也是可以在孕期去完成的。 好， 那有没有一些动作是我们适合普罗大众的比较 低门槛的孕妇妈妈们可以做的一些动作。 对对对，没问题。今天其实就想给大家分享一些，就是你自己在家或者是在办公室，其实我们会知道很多妈妈现在怀孕以后依然在坚持工作，我们是白领一族的妈妈们哈。而且其实在我们接触这么多孕妇看来的话，更多的一些上班族的妈妈可能出现腰酸或者说后背酸疼的这种情况是更多的，而且最明显的，对，所以其实对于这样的妈妈来说呢，你是后背一直长时间处在一个拉伸的状态，所以背部的肌肉力量会越来越弱。那其实在这儿我给大家分享几个特别简单的，你自己在家呀或者在办公室都可以间接的时间，大概抽出来一两分钟就可以去完成的。尤其是你出现哇，你会觉得你后背很酸，你想要让自己伸懒腰这种情况。那接下来我给大家做一个演示哈，大家看到我后面有一堵墙， 对， 那其实我可能这个时候要后背冲着大家了。需要你的身体来做一个相对于直角这样的一个折叠，但是你不用担心，你说我柔韧性不好，然后我前面有肚子，我怎么做直角？所以我们会用到墙。好，那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双手呢，要十个手指头大大的张开，放在肩膀的正前方。这样的话会很稳定，先找到了一个支点。那同时呢，我的双脚会慢慢的向后移动，移动到哪里呢？移动到我的脚跟来到了坐骨的正下方，也就是双腿与地面已经垂直了。对于孕妈妈来说，你不用特别要求自己我是不是要把肩膀压到很低。那在这儿我们其实更主要的是为了让大家舒展一下后背。从这儿呢，大家在观察我现在的膝盖是微微弯曲的，这样可以避免很多膝关节超伸的女性呢，如果把膝关节过度的伸直， 压力太大了， 对，会造成她膝关节的压力。从这儿开始呢，大家可能看到我的身体有在发生一个变化，然后我的身体在不断的拉长。那这个时候呢，对于不太常运动或者长期伏案的妈妈，可能会感觉到哇，我的腋窝拉伸很强烈， 就那边其实是一个淋巴的组织， 对， 这边应该经常被拉伸， 没错没错，包括我们产后哈，在哺乳期的时候，所以在这儿呢，去感受到自己的背部是有一个延长。如果你觉得我在这儿屈膝不太舒服，你可以当上背部已经摆放很好以后，再开始慢慢把腿伸直。那可能对于长期伏案的妈妈来说，你感受到的是大腿后侧哇拉伸好强烈。 对对对，如果你没有什么运动的基础的话，你光这样摆着看似很简单，但其实不管是你的腋窝的地方还是大腿后侧腘绳肌那个地方，都会有很强的拉伸感。所以每天在这样姿势上面稍微保持一下，或者你每天有一些进步，往下多压一点的话，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 没错，我们园艺好专业哈， 有一些是可以跟健身能够挂钩的地方，就能够了解到。谢谢建慧，先回到我们的嘉宾区，先来休息一下，因为我们稍后还会有很多的环节，请到建慧去到表演区，给大家教一些实用的干货。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在收看我们网络直播的各位妈妈们，或者是家庭成员们，你们都可以一起来学习一下。很多动作呢，你看你了解了要领之后，比如孕妈妈已经孕期比较这个时间长了，她肚子很大了，像这样动作她无法自测，说比如刚刚讲到一个要领是脚要站到自己的胯关节的垂直， 对， 如果家里没有侧面没有镜子的话，可能没有办法检测自测说我是不是做对了， 对， 那家庭成员就可以这个时候帮你，哎，你不太标准啊，角度不太对哦， 对的， 那其实是很有爱的一个过程， 是，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到我们今天的潮流梦工厂辣妈正传。今天请到的建慧非常厉害，是一众女明星们这个私人的孕产教练，同时呢，她对于不管是孕期还是产后还有产中的心理疏导，尤其是运动方面有很长时间的研究和临床的经验。那今天呢，她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干货。刚才讲到的是这个建慧的头衔的一些内容，包括帮助到蒋勤勤的二胎能够更加顺利的生产。其实之后因为她好像也体重有点超标，是不是？ 是，对， 因为那一集里面我有看到她 被医生 孕检，然后被应该是被常大夫吧， 是 对，常主任，然后说哎超标了。 对， 这件事情就是当你作为一个准妈妈的时候，你在孕期很难去管控住嘴巴，因为你总想说哎呀我不是一个人，我是两个人，就会给自己找一些借口。 是的是的， 甚至有些女孩子会说我一辈子就放肆那么一次，反正也怀孕， 大家看不出来我胖，胖也是正常的。 而且还有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怀孕以后激素水平的转变， 对， 妈妈特别想吃， 贪嘴， 对、 而且也就是坊间传言有那种什么所谓的自私体质， 嗯， 大家就说我是自私体质，我自己也这么认为，就是你吃进去东西，孩子并没有吸收多少，都长自己身上了， 对， 这真的很烦人。如果能又吃同时你还练，能够把吃的那一部分多余的给消耗掉，也是一件很完美的事情。 对， 接下来我们聊到这一个小的新闻哈，其实讲起来的时候会为这个当事人觉得有一点点痛心。这个新闻的标题叫做孕妇想要无痛分娩但是被婆婆劝阻，婆婆的原话是，如果你用无痛分娩，我的大孙子会变傻，你忍一忍就过去了。这个事情呢就发生在重庆，这个产妇29岁，她对生孩子阵痛非常的恐惧。婆婆在得知夫妻俩要选择无痛分娩之后，就从老家赶来，极力劝说说，哎呀，我们家小区有一个妹儿啊，就是用那个阵痛泵，现在腰杆还有风湿。也有这样的传言，就说打完那个无痛以后腰就会不舒服啊， 对对对， 各种的、然后呢，这个产妇妈妈就把无痛分娩的一些科普资料拿给婆婆看，但婆婆觉得那都是无良商家为了骗钱会拿出来忽悠的，还是不同意。生产的当日进到产房之后，宫口已经开到3指了，其实那时候已经很疼了。 对对， 前几指真的很疼。 是， 那产妇煎熬的只想大叫。最后呢，丈夫在紧要关头请来医生实施了无痛分娩。现在呢，在产后各项的检查的指标也表明孩子是完全健康的，产妇也没有任何问题。专家也表明说，无痛分娩不仅可以镇痛，意外的时候也能够帮助医生加快抢救的进程。这是因为家庭成员的干扰，可能我们身边多多少少会发生一些这样的问题。当然我们不是说这个事情只会发生在婆婆身上，就是任何的家庭成员都有可能会干扰到当下的咱们所谓的小夫妻们的这个就是生产的过程。我们可能已经拥有了很多的科学的知识，但是老一辈们他们并没有去更新到这样的知识，所以会在意见上产生一些分歧。 对， 这会在你遇到的孕产妇当中有发生过类似这种因为意见产生分歧而导致有一些矛盾的家庭吗？ 特别多，特别多。因为我做分娩导乐，然后从产妇或者我们说她当时还是孕妇的情况下就来，就是来找我去做陪伴。但是在陪伴之前呢，我一定是要和她的家属见面，家属是最亲密的家属。那她先生肯定是第一个必须要陪伴的。其次呢，我会经常问他，你现在是跟老人生活在一起吗？ 这点很重要。 对，特别重要。因为我在陪伴的过程中也有老人，因为大家知道私立医院其实有的时候是不会限制陪产的人数，所以他可能都在产房里面。但是我会发现，包括我去引导产妇做一些什么样的动作去帮助她缓解的时候，老人会质疑或者是会去干涉。 这个事情真的就是掺和的人越多他越容易乱。 是， 就是从这个家庭诞生了一个新的成员开始，所有人都想要掺和一脚。从孕期开始七嘴八舌，你该吃这个了，你该补这个了，你每天要吃一根海参，你每天要吃燕窝，巴拉巴拉各种。然后当你生产过程当中，就像你说的，请了你这样一个专业导乐了，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其他人闲杂人员就不要参与了，除非就是亲老公， 是 你可以陪产。 对， 我觉得亲妈妈或者亲婆婆都不要参与了，大家都别参与是最好的。以及孩子生出来以后怎么带。 对， 就人越多越容易乱。 没错，所以后来我就会发现，我说必须要，如果你是跟老人生活在一起，或者老人强烈要求你生产的时候他需要去陪伴，那我一定就是要邀请他们一起来。我要给他们讲，就是我在陪伴的过程中我的角色是什么，那可能有一些时候是需要你们来配合我，然后也有一些是我来配合你们。那我们共同的目标就是陪伴产妇可以顺利的分娩，她的产程短一点，那其实大家喜悦度都会提升，对不 对？ 对， 产妇也不会觉得这么辛苦。 对对， 可能对于生二胎这件事情也没有那么恐惧。 没错。所以我要跟他们去聊，包括其实关于刚才你说到这条新闻就是无痛，这个其实是会有一点点争执， 就是大家会纠结，说无痛当然很好，对产妇来说我不用忍受那么大疼痛了。但是另外大家会被一些坊间传言说，哎呀，它会不会对孩子有什么影响？最怕就对孩子有影响。 对， 因为我们当妈妈就会觉得说啊，如果是自己身体会有一些问题的话，也就忍了。同时也会有那些传言说，对你的腰椎啊各种的产后的一些恢复不太有利的 这些谣言。 对，其实是这样，就比如说刚才袁英提到的说可能产后会腰疼，包括这个妈妈这个婆婆说到可能是哎他们邻居 傻， 对对对，或者邻居说的还有什么风湿这个东西，真的它不是单纯的一个无痛就会造成风湿这种情况。 对， 其实如果不上无痛的妈妈，你会发现在产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也会腰疼。为什么呢？因为她的身体力学改变了。那我们卸了货，我们都说卸货，对不对？ 对， 卸了货以后你会发现虽然肚子还在，但是呢你那个时候你的这个腹压没有你怀孕的时候腹压那么大。 对， 那对你脊柱的支撑就会再减弱。那所以这个时候你又有更多的工作来照顾宝宝，包括我们哺乳啊，去给宝宝抚触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这些家庭当中的活动，那就会造成妈妈腰椎的一个压力， 劳损各种。 对， 包括就是喂奶姿势的不标准也会遇到的。我身边就有一个好闺蜜，在我们后面左手第二个，他是健身达人，但是他其实在我看来，他对于自己的很多照顾是就是比较粗心的 啊。 他是那种就是因为哺乳嘛，有的时候像环抱式，我们之前也有请专业的这个孕产中心的 指导 护士长来讲过，怎么就标准的姿势去喂孩子，这样不会对你的各种这个什么腰啊背呀、产生不舒服的感觉。 对， 他就是习惯性的，好多妈妈都会这样坐着环抱式的喂奶的时候，他就翘一二郎腿，这样这个翘的腿不就可以借把力吗？ 对， 其实这样是特别错误的。翘二郎腿本身对于普通人来说就很容易造成腰肌劳损， 对， 更别说你是一个刚刚产后的产妇，其实那个时候你的骨骼的缝隙是很大的，很容易就在你的不正确的坐姿下就被变形了。 对， 所以他一段时间这样喂完以后他就腰肌劳损了，就有点腰椎间盘突出，但还好发现的比较早。所以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无痛造成了我们什么什么样的不舒服，是因为你产后没有太注意很多一些小细节，一些动作你做错了，历史错了，才会让你整个人觉得哎呀好像就是特别不得劲儿。 还有可能会觉得是我月子里落下的病， 对，所谓的月子病。 对，更多的是生活习惯当中 对 可能会造成你身体的一种伤害， 只不过是这段时间最容易被放大。 对，没错。还有就是会觉得就是宝宝会变傻这样的一个说法，对不对？ 这个、 我们 这 说法 对, 对，因为什么大家会知道，就是宝宝要吸收妈妈体内的一些养分也好，或者说我们说药物，这个是药物，对不对？那它通过什么？是通过胎盘。所以在短时间之内，我们都知道一般是开到三指以后给上无痛。 对， 那原因你上无痛20分钟就把宝宝生出来了， 对, 对 不对？就开全了，就会很快。那其实在那个时间胎盘根本吸收不到这么多的药物， 对， 而且那个时候宝宝已经在向下走，一旦他出去胎盘剥落了，那其实宝宝和妈妈 就跟他没有什么关系。 对，没有什么关系。所以要从科学的角度来了解无痛其实带给产妇的这些益处。 所以你们知道吗，就是通常面对老人家这样的质疑，很好的一个方式是老人家都有通病啊，大部分老人家都有，就是自己家里面的人说什么你跟他科普这些知识，哪怕我跟建慧你讲的一模一样， 对， 他都不相信， 听不进去。 你换一个人，就是有像建慧这样专业头衔的是一类，还有一类就是自己身边的朋友，如果跟你说他就会特别信。 对， 就跟你说哎我那天听朋友谁谁谁跟我说了，哎无痛这东西没事儿啊，怎么怎么就给你科普一下，他觉得就深信不疑。 是， 所以有的时候当你觉得你无法去说服你的家庭成员的时候，你可以换一种角度，你可以找像建辉这样专业的人士，有头衔的，有资质的，来说服他。另外也可以把这样的事情交给他的朋友， 对， 让人家去转述给老人家， 没错， 可能效果就会翻番， 迂回一下哈。 对，迂回的战术对于老人家是很好用的。 对， 既然讲到无痛分娩这个事情，我们这边还有一个资讯的数据要告诉大家，为什么无痛分娩在咱们国家推行比较难。这是来自于调查的数据，说是因为缺乏专项收费以及麻醉医师人数比较少。这是来自国家卫健委的发布通知，要甄选医院去开展无痛分娩的试点，之后呢也会在全国推广。因为其实像在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无痛分娩已经很普及了，像上海、广州这样大城市。 对， 但其实无痛分娩现在应该还没有在全中国范围内很大幅度的去普及和推广。无痛分娩我们这儿普及一下，又叫分娩镇痛，就是用各种方法使得分娩时的疼痛可以减轻，让产妇呢在第一产程当中得到休息，这样在真正生的时候，就第二产程中可以积攒体力，更有利于完成分娩。 但是目前中国的无痛分娩使用率只在10%，这是很低的数据。 哦，这个数据我也是刚刚知道， 是吧？就是超乎我们的想象。 是的，是的。 为什么无痛分娩推行很难呢？来自综合性医院麻醉科是需要承担各个科室的手术麻醉任务的，这在公立医院很常见。 对， 麻醉是需要到处每个科室去跑的， 对， 所以很难分出人力到产房去做这样一件看上去不那么紧急的分娩镇痛工作。 嗯， 而产妇呢是需要麻醉师24小时可以全程去监护她的。 对， 这是来自于辽宁抚顺的某三甲医院的麻醉师的原话，他就是这么来跟大家介绍，就公立医院的现状就是这样子，人手太少了嘛。 嗯， 目前我国总共有麻醉医师76000人，其实很少。 对 对，按照每10000人需要2.5个麻醉医生的国际标准，中国至少还应该配备30万个麻醉师。 多少倍啊？7-8倍。 对，还差很多。现在是76000人，现在还差30万人，现在连一个零头都没有到。所以这件事情确实是任重道远，但是好在我们身边的很多产妇们都已经享受到了无痛分娩给我们带来的所谓天堂一般的感觉。 对， 我经过那个经历以后，我跟所有人说，就所有要生产的这个孕妈妈们说，我说你 一定要用无痛， 一定要用无痛分娩。无痛分娩简直就是人类最大的发明之一，最神奇的发明之一，因为它真的可以让你经历了前三指那个阵痛，我觉得也很珍贵。 嗯， 就它是你这个产程当中必须要去经历和去征服的一个坎儿。你过了那个坎儿，你打上无痛以后，你就从地狱到了天堂。你就至少可以睡一觉。 是的， 陪产的那个人他也可以睡一觉。 对，这个其实在我陪产过程中遇到过很多这样的。 嗯， 然后对于妈妈来说，她会比较纠结，她就会问我说，建慧，我特别想上无痛，她说我真的坚持不住了。我说这个事情一点都不纠结，而且这个决定一定是你自己决定， 我要上无痛这件事情就应该由 产妇 自己 决定 说出来。 对 对，因为是她自己的感受会更强烈，我们外人其实谁都不应该去干涉她。 嗯， 对，所以从这个过程中，我也其实在生老二的时候特别想体会这个上天堂的感觉， 但是二胎通常用不到了。 就 很尴尬， 太快了，没来得及。 对对对，所有二胎的经历就是包括就是医院，比如有一些就是孕期课嘛，我记得印象很深，就告诉你说什么叫开指嘛，因为像一胎妈妈很多不太懂， 对， 他就告诉你说，第一胎生的话，你要见红或者是破羊水的话，你要立即去医院，因为怕羊水流太快的话，孩子会缺氧嘛。但是如果你是见红了，你还可以慢慢悠悠收拾收拾东西，对，不着急。但是你到二胎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你有任何要生产的迹象的时候，就要立刻奔赴医院，因为很有可能就会生在路上。 对， 这就是差别。 是， 哎呀，就是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就是曾经经历过的岁月，还是很有意思的。 一起来回忆一下哈。 对对对对对，也欢迎我们收音机前，包括我们网络那头，已经经历过这样的孕产的阶段的妈妈们，或者是即将要迎接这一刻的妈妈们，或者说你是一个备孕妈妈，包括哪怕你是一个，对吧，少女，你总会有这一天呐。你也可以一起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联络我们的方式，包括也是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在微信的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来看我们的直播了。这个时段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想分享一个视频给大家。这个视频其实也是建慧之前参与到央视的一个录制当中，是央视的一个主持人周周。 哦，对， 一个节目你可能都忘记了。 对，我都忘记了。 一个快问快答的环节，里面讲到就是之前网上有过关于生育成本到底有多高这样一个调查，这个相关机构在列举的表格当中显示说，生育成本从怀孕到生娃到之后的抚养，就是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等等，轻轻松松可以突破60万。 嗯， 然后网友就表示说，那怀孕前呢，比如说你要买房啊等等的一些大头，但其实对于我们女孩子来说，就是生育成本这个一定意义上其实还意味着，就是你为生孩子这件事情可能会中间有2到3年，你要放弃一些原本正在进行当中的，比如说事业， 对， 或者说你的爱好等等很多，包括你在产后你要花一定的时间去恢复。像我们这样的职业，就真的你如果恢复不到一定状态，你是羞于见人的， 是， 因为我不能对观众不负责任。对，所以有一些 我们现在称一些男孩子三心二意就叫大猪蹄子嘛，一些大猪蹄子会在女生产后发胖的时候，包括我们脱发的时候，就表露出嫌弃， 嗯， 其实很值得唾弃。建慧呢曾经录制过一份给大家的一个产后恢复建议，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把这个视频送给分享给我们收音机前和网络那头的新手妈妈们，你们务必收下，因为为了自己的健康，也为了减少所谓的生育成本带来的一些负面的影响，我们这段视频其实是干货满满的，一起来看一下。 生完孩子就一定会胖这种说法对吗？ 不对，运动和饮食的配合是重要因素。 产后为什么一定要做恢复的练习呢？ 因为不仅仅要恢复身材，我们还要对身体机能的一个恢复进行练习。 产后运动可以去除妊娠纹吗？ 不能，但在孕期适当的运动可以很好的预防。 孕期增重特别的多，生完孩子之后就可以马上减肥吗？ 不能，产后第一时间恢复需要关注身体机能的恢复。 在月子里可以做哪些运动呢？ 呼吸练习、盆底肌练习和身体稳定性练习。 产后多久可以进行系统的恢复练习呢？ 顺产42天以后，剖宫产需要60天以后。 恢复身材最佳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是从产后42天到半年的时间。 亲自带娃就可以变瘦这种说法对吗？ 不对，坚持母乳喂养才会让你的身材恢复得更快。 产后练习可以带着宝宝一起来练吗？ 特别鼓励带着宝宝一起练习，可以更好地增加亲子关系。 产后可以带腹带吗？ 顺产不推荐。 产后运动会影响母乳喂养吗？ 不影响，可以在运动前先把宝宝喂饱，运动之后半小时再哺乳。 生产以后可以做哪些运动呢？ 不要做过于激烈的运动就可以。 产后恢复期可以跑步吗？ 不建议在一年之内就急于跑步。 哪些运动可以帮助产后瘦大腿呢？ 下肢的动态练习和静态的拉伸都会比较有效。 产后多久可以游泳呢？ 恶露干净以后就可以。 产后运动还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每次运动时长最好不要超过90分钟，尽量不要去做到俯卧以及跳跃的练习。 哇，这个信息量太大了，这必须一边看一边做笔记，得暂停的那种。而且你看这其中有一些妈妈们都会很关心的问题，就是关于产后恢复的，像什么时候可以游泳啊。 对， 这个医生一般会告诉你们，会说是这恶露一般42天会有个复查，然后恶露也差不多了，你就可以去游泳了。 对， 我就是大概在42天之后带着孩子去开始亲子游泳了，就下水一起。然后包括产后怎么瘦大腿， 嗯， 因为就是亚洲人本来就是梨形身材， 对， 那再加上你孕期可能缺乏运动，你的中段这边核心到就大腿根这边特别容易 脂肪 囤积， 对， 穿衣服就一定会不好看。所以一会儿咱们下一个时段回来，请建慧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你刚刚所说的怎么瘦大腿的这个动作，能不能现场给我们示范一下？ 可以的， 好不好？欢迎大家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直播间。稍后广告之后回来，我们就要一起学习动作了，怎么样瘦大腿这个。你们都会很感兴趣，包括即使不是产后恢复也希望瘦大腿吧。稍后回来了。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我们习惯了冰冷的打字交流，我们把延迟的语音当作一种常态，我们慢慢发现心里埋藏的那些喜悦、委屈、忐忑、焦虑，已经找不到能和谁直面诉说。 有心事打给大帅哥吧，一个真诚用心的倾听者，一位直言不讳的好朋友。

说产后怎么样能够帮助瘦大腿。 嗯， 这是一个非常干货的也非常有针对性的运动。我们请建慧来到表演区帮我们讲一下这个动作到底要怎么来做。其实会有很多类似这样的一些运动方式，但是今天只是先给大家简单讲那么一两个是比较实用上手比较快的。 对，好，那我其实给大家分享的就是你在家也好或者说办公室吧，我觉得可能有一些妈妈很快就是休完自己的产假就要去恢复职场的一个生活。 嗯， 那其实你只要有一台瑜伽垫或者都没有瑜伽垫铺在这儿，但你需要有一双舒适的运动鞋都可以来完成。我今天就教给大家两个比较简单的对于腿部练习的提示，好吧。 这个提示是适合任何状态下的妈妈都可以的吗？ 对，而且在这儿呢其实对于盆底肌的恢复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的妈妈们都特别的在意盆底肌的恢复。 对，没错，因为确实盆底肌它起到了很多很多功能性的作用。 是的。 对，可能有一些妈妈腰背的疼痛大多都源自于盆底肌过度的松弛造成的。好，那我们就现在开始哈。哎，现在给大家来分享一个特别简单的动作，你可能在上学或者是在自己公司里面可能要去做一些健身活动的时候是最常见的。我给它取名字叫健步蹲。那其实你需要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垫子或者说一块地方，然后在这儿呢两只脚前后要分开。大家可以看到我分开的步子其实并没有特别的大，那在这里会特别建议大家后面的脚后跟一定要抬起来。我会经常说你要想象自己穿了一双特别高的高跟鞋， 20厘米吧。 对，20厘米。好的。站在自己的脚尖上。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其实这个是特别好的来加强我们足弓的一个力量。那有很多产后的妈妈会发现生完宝宝以后脚丫子 变 大了。 对，就是好多人说我扁平足， 对， 或者说是我的脚的尺码从36变成38再也回不去了。就是其实你的足弓那个部分自然应该是弓起的。 是的。 但是因为产后各种就是你体重的变化呀， 激素水平的改变啊， 对，就被压平了。 对，所以在这儿呢产后你就需要让足弓及时的来恢复，保持它这种穹隆状。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准备开始让你的腿来发力了。在这儿呢你要如果能跟我一起做哈，你用你的一只手来扶到你后侧的臀部。你刚感觉你这侧的臀部是要收紧的，在这儿臀肌一样得到锻炼。吸气的时候你要把脊柱向上去延伸，注意在这儿身体一定不要往前趴。那呼气的时候呢你要保持在原来的状态下屈膝向下，大小腿都是90度。可能在这儿你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后面这条大腿好累。在这儿向下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盆底肌要收紧，所以我们吸气就会再向上，呼气会向下下来。 我替大家问一个问题，就是好多人不太了解，说我知道盆底肌这个名字，但是哪一块肌肉是盆底肌？是不是就是感觉那个憋尿的那个控制的肌肉就是盆底肌？ 其实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啊。 盆底肌涵盖的这个位置或者说它的面积是非常大的，它一共大概分3层。那其实在这儿不给大家细说，你要怎么去找这种感觉呢？最主要你要找到第一点就是肛门那个位置。这个大家平时都用它，对不 对, 对, 对， 你会很容易能找到。其次就是刚才原因说到的有一点点憋尿的感觉。对于不太常练习的妈妈来说你可能找到它不太清晰，但你能找到其中一点就 OK。 你记住这种感觉，随着你的大腿内侧臀部还有腹部力量的恢复，你会发现你的盆底肌越来越容易能控制它。 对对对， 对， 一开始找不到只是因为你对它丧失了控制。out of control， 但慢慢会回来的。是可以控制上的。 刚才我们做到的这个动作大家一定要注意，再说一下要领啊，向下的时候一定要收盆底肌，因为这个时候你有一个利用地球重吸引力的这样的一个重力向下走。所以向上的时候呢你要感觉你的双腿内侧是夹着一块砖或者夹了一个小球在中间。所以在这儿你的腿一定都是发力很结实的。在这儿做动态，那其实你自己可以安排，看时间的安排来安排，一天来做到5次、8次或者10次都可以。那做完这个以后一定不要休息。那我们在做什么呢？你可以找到一堵墙，我们来做一个静态的。好，我们 现在直播间就直接顺手就拿了一个道具，就是所有 以其实运动这个事情不要给自己找那么多借口，哎，我没有场地呀、啊，我没有东西呀、啊，我没有衣服啊，各种， 对， 那都是借口、嗯。你想练，一定都可以练成。 对，我们随时随地哈，来，我拿到一个小球，所以在这儿给妈妈们提示一下，你在产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太建议你把双脚过早的向里去靠拢，因为这样的话会容易造成你这个髋关节的这个位置大转子会有点向外支出去。 哦， 对，所以在这儿的时候呢，需要你这个大转子收进来，这就是很多妈妈会说啊、哦，我生产完以后我的骨盆变宽了， 对，胯对以前的裤子提不上去了。 嗯，其实是这个位置在有向外推，嗯、所以当你的肌肉力量足够好的时候，大转子自然就回来了、 嗯。 那接下来我要做到这个静态的是，大家看啊，在这儿你的核心一样是参与到的，我的整个背部都要向后去靠到墙，然后双腿内侧是要发力向里去夹球。所以在这儿 两脚的分开的距离是稍稍超过肩膀， 是应该是与骨盆同宽。 哦、骨盆 对，因为大家看到我夹这个球呢、嗯，因为它是比较硬的，所以我这略微有一点点宽。 嗯、 所以在家如果你可以买瑜伽砖最好了、 嗯， 选择第二个宽度就差不多。 然后脚尖是朝前的， 对，脚尖要正直朝前。在这儿提示大家，一定要观察你的膝关节和脚踝是垂直的，切记不要让膝关节超过脚踝， 嗯， 那样对膝关节的压力是比较大的。 嗯、 所以在这儿你可以哎，让你的肩膀再参与多一点，手臂打开侧平距，贴到墙上。在这儿一定有一个要点提示啊，腰一定要向后贴到墙上， 嗯， 不敢把你的腰过度的蜷起来，可能大家在这儿看不到，嗯、但 就看到 的肋骨是推出去的， 对， 所以要在这儿把肚脐向后靠向腰椎的位置， 对， 嗯，你要保持这个静态、哦。 我们从这个角度看到建辉老师的那个腰是、嗯、腰椎是可以贴到墙壁， 如果你做错了会这个样子， 对，鼓起来、嗯， 所以要往里收，因为产后的妈妈有很长一段时间肋骨都容易歪翻， 对，因为之前肚子的、嗯、因为重力的关系都往前撅了。 对， 可能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了。 对，注意起来的时候要像我刚才这样，你要沿着墙滑上来，切记不敢一推墙、 哦， 这样有可能你的重心会不稳。 哦、 对，然后双脚交替回来， 就保持在那个地方就可以了。嗯、 对，保持静态。我们基本上做这个是一分钟起啊，你可以试试看。袁一要不要来试一下？ 我想试一下哎，来，我来试一下， 来试一下，一分钟起。不过对于像袁一天天撸铁的姑娘来说呢，我觉得应该没有问题。 没事儿吧？我来带上小蜜蜂，这有声音吗？小布老师，给我一个指令 ，OK 哈。 好，我别上这个话筒。好，你可以把它放到口袋，正好方便我们需要有。 好的，我来试一下。 好， 我现在鞋子这个 脚 后跟， 脚要往前，对，脚要往前， 对，脚要往前。我给你加个球啊。 好的， 啊，你来加。 我也急需想要瘦大腿， 所以我给袁一的要求要高一点，袁一要屁屁往下走多。 好， 对。再往下，再往下，你的鞋确定不打滑？ 不打滑。 OK， 好，就到这儿，就到这儿。对，腰要向后去靠墙。 嗯、 对，非常棒，因为感觉到腹肌在收缩。 哇，就是腰椎贴得进去的时候，你的肚子一定是在收进去的。 收紧的， 对。 好，我们再增加一点肩膀的练习，原意把肩胛骨要这样向里去夹紧。 哇， 往里夹，对，坚持住哈，一分钟了，我们计下时。 这边， 好，这边一直在计时间，你看了吗？刚才 我有看，25、嗯。 对，好，你要坚持。哎啊，那正好我们在这儿说一下，可能一分钟坚持你会觉得有点累，大概30秒过去，可能就会觉得腿在发酸了。那这个时候你需要用呼吸来帮忙，鼻子吸气，张嘴发出嘘的声音，感受腹肌是不是更明显能收进去，特别棒，加油，袁一。来继续，原因是一个特别好的模特，特别棒，大腿内侧要再上里收紧，对，特别棒。我们原因今天还穿着一个厚底儿的鞋，所以光脚的话效果会更好。原因还能说出话来吗？ 我现在对我其实想要说我撑不住了，但是不能怂，就是发力感觉还是就是动作。当你自己去做标准了，你就会发现它比你想象的要难很多。 是的，嗯，好，时间到了哈， 耶、 yeah, ，没问题， 慢慢的要起来， 对， 顺着墙啊， 对，沿着墙滑起来， 哇、啊，好酸爽， 好酸爽。 我这种就是感觉自己肌肉含量还是比较强的人， 嗯、 但是做这种动作，就是当你去。一个静态动作其实是考验的你的肌耐力， 肌耐力没问题，可能平时撸铁的时候做 爆发力会比较多， 对，所以肌耐力对于我们女性来说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所以这个动作练完以后， 我觉得后背也是酸的， 嗯， 就背部的这个竖脊肌这一条， 对， 背阔肌这边都有在发力， 对， 包括因为往里夹了嘛，所以 对 ， 也在发力。 但是大腿内侧的发力感不是很强，我反而是觉得前面的股四头可能，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夹的这个不太就是合适它的角度， 啊， 对。如果要这个时候给你一个就是平平整整的砖块贴合在大腿内侧的话， 嗯， 你的感觉应该会更清晰。 所以这个练习最针对性的腿部的脂肪是在外侧还是内侧？ 都有。对，因为做这个练习的时候一定记住腿内侧去加砖，所以大腿内侧的脂肪，其实我们说增加肌肉的力量更多是， uh-huh, 对， 嗯，就当你把肌肉练出来了以后，这一块它就有代谢了， 对， 这个地方代谢以后，然后脂肪就会流走了， 是的。 谢谢，这个非常实用，而且并不占地儿，这个练习 随时随地， 对， 嗯， 哎呀好累啊，练这一分钟非常好，我觉得今天赚到了，就不仅上了节目，然后还免费练习到了。就我现在的状态就是属于能够让我多消耗一点，我就会很开心， 嗯， 因为这样意味着我又可以多吃一口。啊，我们刚才讲到，让建辉老师给我们推荐一下，怎么样能够这个动作是适合任何阶段的女孩子，甚至是男孩子。 对， 如果你对自己身形有要求的话，都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塑造你腿部的线条， 嗯， 非常实用，然后也不太占地儿。 是， 每天坚持一分钟，然后如果当你逐渐熟惯了，就可以这个时间往上涨，嗯，是不是？ 我们是一分钟起， 一分钟起就越长越好，跟当年那个平板支撑很风行的时候是一样的。 对， 时间越长越好，这样动作是标准就可以了。 对， 嗯，太棒了。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刚才讲的说针对腿部的一些练习。当然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妈妈尤其是在进入到孕期的状态以后，她可能会选择相对舒缓一些的动作，像以前可能有什么跑步的呀， 嗯， 游泳的呀，撸铁的呀， 嗯， 然后最后可能都会归结于说用瑜伽一种比较舒展的方式。 嗯， 所以建辉，你这现在帮助孕妈妈们也好，产后的恢复的妈妈们也好，是不是更多的动作都是来自于瑜伽的一些灵感？ 嗯，对，因为其实通过瑜伽的练习当中，大家都会觉得练习瑜伽可能我需要我的柔韧性特别好， 嗯， 殊不知其实练习瑜伽的时候需要很多肌肉的耐力，你才能达到一个很好的伸展，因为我们都知道肌肉是一对一对去拮抗的，所以当你前侧去伸展的时候，后侧一定是在收缩的， 对， 所以它需要有力，你才能让前侧打开的更多，对。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我在教授的过程中，我会发现瑜伽的这种伸展或者说更多的是培养妈妈们注意力和呼吸配合的这样的一个焦点， 对， 其实对于他们整个孕期的这种情绪上的问题是有一个特别好的帮助。 我一直自己有一个这样规律的总结哈， 嗯， 就是我算是一个比较爱尝试的人，我孕前开始练瑜伽，包括什么普拉提呀， 嗯， 然后什么高温瑜伽，那会儿就是想减肥嘛，没有怀孕的时候，然后孕期的时候练孕妇瑜伽，之后孕后采用的是撸铁的方式。我自己觉得说瑜伽这种练习是一个特别好的能够让你安静的跟自己身体对话的过程。 没错， 就是有些动作你可能耗在那儿，你其实特别不舒服，很疼，就跟中医上说什么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这是一样的感觉。但是你在那个时候你就会特别鲜明的知道，哦，原来我这个地方疼痛我下不去，那就是因为我这边有一些不舒展，不够舒展，或者有些什么样的问题。 对， 所以瑜伽是一种慢节奏舒缓型的，所以也相对更温和和安全， 嗯， 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的孕妇们会选择它来作为自己的运动方式。但是撸铁呢，它很酸爽， 嗯， 就是你在练的那个过程当中，一组可能15到20个，那个短时间内一分钟之内，你觉得哇，整个我一直说，我一直跟我家里人说，我说不行，我上头了，就是你连头顶都是冒烟儿那种感觉。你练的时候觉得自己，天哪，我在盯什么？为什么我要这么努力？但练完之后觉得哇，好爽啊！ 对， 它是一种更爆发力、更冲击性的一种运动， 所以 它完全是不一样的类型。 对。 但是孕妈妈们会更适合温和和安全的。 对，其实原因还是会可能没有就是来跟我一起练习孕期的课程。 没有没有， 其实我的孕期课程也会让你练得很酸爽。 真的吗？我很想尝试一下。 对，因为其实大家会理解可能瑜伽更多是舒展这样，但其实瑜伽需要很 power 这样的情况，因为你知道瑜伽有 很多流派， 嗯， 对，那可能从比如说阿斯汤加，还有就是流瑜伽这些流派来练习的话，可能是需要真的很多的力量， 量来帮助支持、 嗯、 对，比如说做很多流动的这样的练习、 嗯、 一定需要肌耐力很强、 嗯、 对，你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但是、嗯、那你说需要肌耐力，很多妈妈们说那我是零基础的， 嗯， 我又怀孕了，我想找一个安全温和的方式、嗯、我是可以用瑜伽给这些零基础的妈妈们也做了练习的，是吧？ 是的，没问题。因为我们会所很多的妈妈，基本上我们得有60%以上吧，是零基础的小白。嗯、 对 对， 就之前可能从来没有过运动。 对， 因为怀孕了，然后又知道这么多，就是利好讯息，说运动啊这么棒，那我必须要练一下。 对，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是为了自己的身材可以更好， 嗯、 其次呢是说会大家会觉得运动其实也是一种胎教的方式。 对 对，然后有很多妈妈在怀孕以前根本不运动，然后呢她从孕期的时候开始跟着我们在做练习，我们也会做很多有弹力带，比如说增加阻力的这种抗阻性的练习。 他 会发现，哎，老师，我在怀孕以前从来不知道肌肉是什么。他说，我怀孕以后，居然我身体练出肌肉来了。 对， 嗯， 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过程。 对， 就肌肉什么时候出现都不算晚。 是， 但是你一旦有了肌肉，你会迷上那个感觉。 没错， 你会发现，哦，你以前可能对于什么肌肉男见的比较多，你看他们抖胸肌，你觉得这是什么、啊嗯？真的，你后来发现。哦，原来当我有了胸大肌以后，我也可以调动那块肌肉。 对， 你可以控制到自己的每一块肌肉， 那是一种自信的表现。 是因为脂肪是游离的，你控制不了它。接下来我们这边有一个建慧老师拍的视频，这个呢也是适合孕妈妈们，这组动作呢可以扶着椅子或者沙发进行， 嗯， 很舒展，对肿胀和呼吸都会有帮助，而且还可以建立一些平衡感，是一个带球的运动、 嗯、 因为我们今天现场各种原因，我们的这个球是属于一个干瘪状态，没有充气筒，我们一会儿可能没有办法全套的做现场的演练，但我们先看一下视频、 嗯、 一会儿可以请建慧给我们提纲要领的找几个要领点跟我们再强化的讲一下好不好？ 可以的， 先来看一下视频。 这套是帮助妈妈缓解肿胀感的，我的妈妈爱运动，因为这里有整个我。我和妈妈都健康。第三节课，舞蹈 是 面向椅子站立，双手抓握椅子背，屈双膝，将右脚向后勾回，右手抓握住脚踝处。双膝并拢以后，将左腿伸直，寻找自己的平衡与稳定性。如果可以，左手离开椅子，向上伸展，拇指和食指结扣一个智慧的手印。再次感受大腿前侧的拉伸。呼气时，先将左手落下，屈膝，再放松右脚，回到站山式。 这个动作家里只要有一把椅子就可以做了。 嗯 嗯，它大概是去可以缓解什么？ 其实这个是叫舞蹈式，可能刚才大家也看到名字了。 嗯、 对，舞蹈式其实从最基本或者体式的这个表面的动作来看呢，是拉伸大腿前侧的。 嗯哼。 但是其实是需要大腿后侧来收缩更多。 嗯哼。 而且在这儿也是锻炼，就是怀孕期间的一个平衡感。 嗯、 大家知道锻炼平衡的时候，其实是我们深层的核心肌肉需要更多调动起来、 嗯， 才能找到这种稳定，尤其是对孕妇。 嗯哼。 所以这个是我在怀老二大概是孕中期的时候来拍摄的，看到那个肚子其实有一点点规模了，对、 嗯、 所以在这个时候也会让妈妈学会调动起来核心，更多的是腹肌的一个力量， 就是感觉很多孕妈妈可能会在没有接触到运动之前会觉得说我都怀孕了哪还有什么腹肌， 嗯， 但是当你在产后经历了腹直肌分离以后，你就可以清晰的知道即使你孕前没有意识到自己有腹肌这个东西， 嗯， 你要像我这样知道腹直肌分离，你就知道啊、哦，原来我真的是有腹肌的，只不过你摸不到它。 嗯， 哦，我还没有跟大家说一件事情，我是一个腹直肌分离很严重的产后妈妈， 哦、 就是对，这跟体重一定是有正比关系的。 是， 那体重长太多，我们刚才节目里面也说过了，以及胎位很靠前、 嗯， 这个没有办法去决定嘛。 嗯， 那她的肚子，我的肚子哇，大的就离谱，哎，所以产后呢，大概有2.5指的分离。虽然好像听数据不是那么的严重、 嗯、 但是我的肚脐眼上面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凹坑， 嗯， 那是一个最突出的腹直肌分离的部位， 对， 我一开始觉得就无望了，可能我此生就一直是腹直肌分离了，然后肚子会有点下垂， 嗯， 整个反正就是脱了衣服自己都不想看自己那种状态，就那一度真的是会让我一提起这个事情就想伤心落泪的， 嗯， 我这可能也有点产后抑郁的 前兆，是的是的是的， 真的、 嗯， 但是只要你努力的去做运动，通过运动去调动肌肉自己的这个修复的能力，你会惊喜的发现一年两年三年它一定会慢慢变好。 嗯，所以我们现在要知道原因恢复的情况。 我骄傲的告诉你们，我现在是有六块腹肌的人。然后就是腹直肌分离这个事情它已经困扰不到我了，因为我的肌肉已经重建起来，并且比之前孕前还要更好。 对， 所以你就不会被就这种不自信的感觉所萦绕了。 嗯， 但是呢好像对于腹直肌分离这个事情，既然我们讲到了，能不能建辉给我们一些小的建议，就是产后的妈妈大概有多少概率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或者还说每个人多少都会有一点。 嗯， 那怎么去对抗这个腹直肌分离，产后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运动？因为我听说说如果腹直肌分离太严重，其实就是卷腹是不太适合的。 是的。 其实从孕期就要开始来练习腹肌了。大家可能会觉得哇，我都怀孕了为什么还要让我练腹部，我的肚子应该是向外突出才 对， 我不应该向里收缩。但是大家应该知道，就是我们的子宫会越来越大，宫底会越来越高，因为我们要给宝宝腾出空间来，他要去成长。对，所以我们的腹直肌就要去让开空间。在这儿还要提一点，就是大家会更多的关注产后的腹直肌分离情况。那其实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讲，我们更多的是需要你激活和修复腹横肌。腹横肌的肌纤维是横向的， 好像说全身所有的肌肉的都是纵向的，只有腹横肌是横向的。 对对，因为它其实做一个形容哈，大家有见过举重或者说打拳击的人会带一个很宽的腰带。 对 对，其实我们的腹横肌就有点像它的一个作用一样，是横向来保护我们的腰椎或者说我们的脊柱。对， 所以内脏。 对，没问题。对，是的。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能很好的激活它，激活这个腹横肌，因为它是比较深层，其实通过呼吸就能很好的锻炼到它。 这就是传说中的改变呼吸方式就可以让你瘦肚子。 对，是的。所以在孕期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来培养妈妈们这种很好的呼吸方式。那她在产后就比如说像袁一那时候，哇，已经开始很苦恼，为什么我的腹直肌分离这么多？ 对， 那其实你在月子期间，我们都知道呼吸是每时每刻，对不对？ 对， 那我们在月子期间就可以做，那其实就不用说，我要到产后的多长时间， 我非要去怎样怎样，特别专业才可以练习。 对对对，如果 是咱买一个扣，让建辉一会儿咱们广告回来以后教大家怎么样通过你每时每刻都在做的呼吸的方式就可以缓解你的腹直肌分离。 好的， 不至于像我当年那样这么的苦恼，差点就抑郁了。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直播间就可以收看我们的直播，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稍后继续回来。 想到的不光是革命老区，还是绿水青山、人杰地灵的好地方。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真正懂酒的人会选择什么样的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懂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我说贵州茅台镇那么多名酒，为啥会钟爱董酒啊？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三大特点。第一，酿酒原料难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酿成的酒醇香甘美。

过，可能那个时候没有过哈，嗯，只是就是会担心自己 松， 对，松，然后肚子还会依然很大， 对， 因为那时候子宫还没有恢复，那是特别正常的，嗯，对，包括我也一样，对，我们在刚生产完的时候，如果你是有经验，生二宝的时候可以试试啊，对，刚生产完去检查腹直肌，大概会在3到4指，就是我们这样手指的3到4指， 嗯， 对，这样的一个宽度。那其实我们会说，一般情况下，如果腹直肌我们不干预它，你正常让它恢复，大概我们知道42天，就是产后6周会做一个产后的复查。 对 对，那个时候基本上腹直肌对于我们说你在怀孕以前或者怀孕的时候都有在做练习的话，你的腹直肌基本上会恢复到1.5指左右。 对，医生确实会查这个指标，嗯，因为如果太大的话，它会影响到你之后器官的一些恢复原位、 归位。对，会影响到，而且我们都知道，就是当子宫一回到我们的盆腔内以后，内脏都会再往下沉。 下降，对 对，所以这个时候不光是腹直肌问题，我们刚才提到盆底肌很重要。对，如果它没有一个很好的底儿，我会经常做一个比喻，你有一个很漂亮的包包。LV 或 Chanel 都可以，没有底儿的话它不成为包， 对， 是这样的吧， 对，连个花瓶都做不了， 是的，所以这个底儿是特别重要，它承托整个我们腹腔的内脏， 对 对，所以这个时候腹直肌的这个恢复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嗯 嗯，也就刚才我们说到那个， 对， 你首先要学会恢复腹横肌。 嗯， 你在月子期间如果可以很好的做呼吸练习，腹横肌一旦恢复了，它收到紧致，也就是说保护好内脏，没会让它急速的向下垂的话，那其实你的腹直肌自然就回去了， 就不至于托底儿。 嗯， 所以来说一下这个呼吸方式吧，就是很多孕妈妈也会，产后妈妈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我可能进行了剖宫产， 对， 或者哪怕是顺产，我有过一些撕裂呀、缝合伤口各种。我在刚生完的至少那一周我都是不太方便下床，哪怕走动可能伤口都会很疼， 对， 这个过来人才会有这样的一些经历。 嗯， 那不方便做一些运动， 对， 但是通过呼吸的方式也可以加速你这个腹直肌的恢复。 对， 那呼吸上面什么样才是能够帮助我们恢复的方式？ 是这样，就是我们都知道生产完的一段时间，倒不是说你一直都要平躺，但是你会发现你刚生产完，医生送你回病房的时候，可能大多回去都是需要你平躺， 对， 然后你可能会去喂宝宝啊什么这样的一些这个工作就要开始来承担了。 是， 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宝宝可以去休息，那你自己仰卧的时候，对于我们产后的妈妈来说，剖宫产我们是不建议一回到病房你就开始做呼吸练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呼吸练习的时候会拉扯到我们的腹肌和伤口，对，所以这个时候可能不利于伤口的愈合。那对于就是顺产的妈妈来说，你的整个腹腔并没有一个伤口，对，所以你可以开始来尝试这种呼吸方式。那我会来告诉大家怎么来做呢，就是你要通过鼻子吸气，通过嘴巴来呼气，但是单纯的这种像吹蜡烛这样的呼气呢，你去感受一下，其实腹肌并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收缩， 没有被调动， 没有被调动。那其实我们要改变一点点方式，就是刚才袁一在靠墙给我们做挑战的时候对，我有告诉你通过鼻子吸气，嘴巴呼，发出嘘的声音，对，或者你发嘘的声音都可以，你试一下，鼻子深吸气，张嘴嘘， 因为你要发出这个声音，好像你的腹肌就被迫一定要往回收才行， 对，它是被调动起来了，所以妈妈们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收缩你的腹肌，其实也会更早的建立你产后恢复的第一步。这个时候其实也是利于子宫恢复的一个过程。 对对对， 我们都回到病房以后，你会发现护士或者医生要过来摁子宫， 对， 要确保你的子宫是有收缩的一个状态。那其实你自己来收缩腹肌的时候，对子宫就是一个很好的按摩。 但是要提醒大家，就是你在刚刚生完的时候，你去找这个感觉，你一定是找不着的。就是你丢失了那个控制力。 对， 但是你只要坚持， 嗯， 一定坚持之后，可能过一个星期或者更久的时间，你就找到了它的感觉。 没错， 刚开始因为生完。好多人不都讲那段子吗，说从产房里推出来以后，老公还问呢，哎，还没生啊，是不是还在肚子里，因为肚子不可能瞬间就回去，然后你也不可能瞬间找回对他的控制力。 对，所以我觉得前面提到这些也是为了提醒妈妈们，就是当你如果是生第一胎，肯定会有这样的一种情绪，就像袁一刚才就觉得，哇，我可能会有点要产后抑郁了，因为你会看到自己的肚子依然很大，然后你会觉得，尤其是一直有在锻炼的人，你会发现，哇，我的肌肉不受我自己的控制，就是需要持之以恒的来 练习， 嗯， 这个过程很重要。 对， 嗯， 你已经把它放出去十个月了，不可能说回来就回来，又不是信鸽，是不是？你慢慢的一点点往回扯那绳才行。 对对对， 哎，这是需要我们产后去第一步就可以做到的，并不会花你很长的时间，也不需要动用很大的体力， 对， 躺着就可以去做，一天大概可以针对性的练个三五回。 其实我觉得如果妈妈自己对没有觉得不舒服的话是一直都可以练习的，但肯定不建议刚吃完饭以后练，对，因为胃还是在一个饱和的状态，可以在就是相对空腹的情况下来试试这个呼吸方式。 嗯，接下来我们要来分享一个明星的视频了，他其实在产后也经历过，就是像你会发现有些明星做得很好，比如说杨幂啊，什么 Angelababy 啊，就是所谓的包括凯特王妃这种大家俗称的，就是去菜市场溜达一圈回来捡了个孩子，就是生和生完和生之前根本没有什么差别， 对， 真的是少数极少数。 嗯， 就大部分的哪怕是女明星，她们也会像我们普通人一样，生产完之后面临水肿啊，就是微胖啊， 对， 需要产后修复身形这样的问题。所以其实你带过的一个学生李晟， 嗯， 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 对， 你能大概给我们介绍一下她当时的状态吗？因为她也是第一胎的妈妈，对不对？ 第一胎的妈妈，其实产后当我去月子会所看她的时候，我 你们第一次见面吗？那是 没有，我们孕期她孕期一直有 在 跟我练习， 哦， 对，因为孕期李晟也是很爱吃的那种， 对，她看得出来 是 那种 对 吃货类型， 但是她其实练习还是很规律的，一周大概2到3节课，我们也会特别规律的固定的时间来练习，但是呢就是每个妈妈的体质会不一样，有一些人的代谢会比较差，你会发现容易水肿，对，可能会这些水肿的情况也会增加你的体重，因为我们代谢不出去，对，但是通过练习以后会有一个缓解，但是李晟应该是在孕期的时候长到36斤吧，如果我没记错这个斤数的话， 但是明星当中都算是多的。 对， 对， 但是我觉得她特别真实，她很坦然， 就算很正常， 对， 就在普通妈妈当中看来是正常的。 对， 看我这48斤，她36斤，还差12斤呢。 对，所以我在去，她在坐月子，我想大概应该是20天左右，我去看的她，去看望她，然后当时我见她，我就说哇。就 这么快， 对对对，就很惊讶。其实在月子期间她自己已经开始就是有在有计划的，当然大家一定要注意，人家并没有去节食，其实我觉得月子会所的配餐也很重要， 对，就是月子会所真的也不能说也没有点名道姓哪一家哈，包括月子餐它的这种合理的科学的搭配，它对油和盐的控制可以特别好的帮助产后的妈妈去有更充足的奶水营养，包括也可以加速你体内一些多余东西的排出， 对，尤其是水分， 科学， 对，是的， 自己在家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实现，哪怕就做再用心，食材再丰富，也没有办法这么科学营养的搭配。 对， 我们这里有一段李晟平心静气做瑜伽的视频，一起来看一看他是怎么样能够在产后20天见会所说的，哎，见到他的时候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对， 瘦回去这么多，虽然还没有回到最好的状态，但是他一直在努力，我们看一下。 是我的产后50天啦，今天呢可以开始做一些简单的运动了，所以呢就要带大家来我在怀孕期间就一直在做瑜伽的一家地方，然后今天让大家跟我一起来上一堂瑜伽课，介绍一下我的瑜伽老师。 各位老师好。各位 老师好。这是我在怀孕期间就一直在教我瑜伽的老师，建慧老师，特别厉害。 大家好， 给个镜头看一下建慧老师的身材， 需要展示一下身材， 超级厉害，就是我最想要的那种身材，又瘦又有肌肉线条。对，不要拍我，不要带到我们俩，不要带到我们俩， 要把你就是大刀阔斧的给砍成这个， 对，要砍成这个样子。开始吧， 开始吧。 来，我需要你夹一块砖在腿中间。肚子已经很平了啊，超平。好，来，我们先做2次呼吸，好不好？呼气的时候呢，你要开始1、2、3、4、5，扣住以后向下去推我的手。来，尝试一下， 你 张开嘴巴呼吸。来，用鼻子吸，张嘴呼，特别好。对了，向下推我，也感觉我的手在硌腰。双腿夹地砖啊，再来吸气不动。 张嘴呼气，我需要你的骨盆再高。对了，感觉力量向中间来汇聚。好的，非常棒。最后一次，我们要达到最高点，吸气，呼，再向上，特别棒。屁股有感觉吗？什么感觉？快点说一下。呼气的时候，跟着我的手走，手到哪儿哪儿落地，来，一节节向下来，走。肋骨要收，对了，扣子还是收着的，走，一节一节落，一节一节落，一节一节落，最后再到尾骨，骨盆回到中立位。那我们接着来第二个动作啊，你要用你的双手来抱住膝盖，来吸气，呼气的时候轻柔的拉膝盖向身体的方向走，随时注意刀口的感觉。接下来下一次呼气，身上开始把腿蹬直向天花板，要保持一个垂直位。好，让脚后跟呢去推袋子，呼气，腿要蹬直，用劲儿把腿拉长。 不要掌功单功吗？ 来， 哇，一哈比伯， 很酸， 好酸是吧？ 先靠这只脚， 不要朝着我。你先把身体的重量放在手上，手臂再往前伸，先拉长，再往前。哎，对，现在手就不负重，对，脖子完全放松，对。你刀口有没有感觉？ 没有，没有。OK， 好的。 我感觉我需要我的肥肉挂住它，把它变成瘦肉。两个呼吸以后，是你要开始屈手肘。 是。 对，对，屈手肘，双手合十，用前臂向下去推垫。没事，对了，再来吸气，呼，对，脖子拉长，准备回，重心还是给到双腿，脚蹬住了，然后手慢慢撑着垫子，对，往回走，没事，OK， 好，来挺胸，收肩胛，尽自己最大的可能性，把腿收紧了，然后带身体向前倾。这你现在开始改变一下，勾脚趾，脚趾头勾起来，对，再勾，再勾，好，身体再前倾，好，剩现在开始要让你的双腿受力，一只手一只手的抬起来，放在耳朵的两侧，然后屈膝，把脚收回。感觉你全身的皮肤每一个毛孔。 因为现在还有10天，其实才能开始正式训练嘛。所以好多动作做不了，和老师帮我们做几个大家都可以做的，教给大家呗。 可以啊。 赞，来吧。 哎，等一下，别这么起， 要起马上就想要翻， 把身体往一边， 我应该去练武术。 等一下啊，对，慢点。 好虚弱， 先稳当一会儿，稳当一会儿，哎，对， 终于有装虚弱的时候， 很舒服的，推着地起， 哎呀， 推着地，腰子也好吗？我接下来呢，就给各位顺产的妈妈分享1到2个小动作。呼气的时候屈膝，手肘向两侧打开，吸气放松，再做一次，呼气，吸气。向回，吸气的时候展开向外，一定要扩胸收肩胛，呼气向里收，再做一次，吸气打开向外，呼气向里收，收脚的时候一定要内外八字向里收。 看到了吧，就是女明星她也要去遵循这样的客观规律，你在产后你必须要像自己，你毕竟经历过一个诞生新生命这样一个所谓什么凤凰涅槃呀，或者老人家说什么走了一趟鬼门关，怎么这么都好，是一件大事儿。 对， 对你整个人体构造是有个大的变化的。所以即使像李晟这样女明星，她产后50天了，她在做这些运动的时候其实很舒缓的，没有什么太激烈的动作。 对， 包括我，大家应该印象很深，她刚躺完放松完以后起来的时候，健慧你都有要求她一定要 从侧面起。 这个是有什么讲究吗？ 因为从正面起的时候，尤其是对于她是剖宫产的妈妈，你会发现我们从正面起的时候，你会调动腹肌会更多。 会扯到伤口。 对，尤其是对于你已经一直在放松的状态下，对你的整个能量场都是在放松瘫软的，或者说你的肌肉在松散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突然的这样起，很有可能会给你的腰椎增加很大的压力 啊。 对， 你看就是很多的小细节，其实是因为你自己的不小心或者不得当，造成了你身体一些器官或者机能的退化或者变化。 没错， 所以起的时候先靠一侧转，然后缓一缓，然后推地板起来 再起来， 这是每一个产后妈妈都要注意的。 对， 起床的时候都不要猛起， 尤其是对于哺乳期的妈妈，我们都知道其实哺乳这个过程对妈妈的消耗来说是特别大的。 对， 甚至可能妈妈有的会贫血啊，对，然后缺钙啊，其实你这个时候对你骨骼和关节的保护是特别重要的。 另外你刚才也有讲到，就是最后那两个小动作是推荐给所有的产后妈妈都可以去练习， 对，顺产， 但是 顺产的 妈 妈，对， 那两个动作大概是主要针对哪些部位的呢？ 我们第一个动作是拉弹力带， 对， 这个拉弹力带呢是有一些抗阻的练习。其实如果是顺产的妈妈，刚刚42天，你就是做完了一个复检以后，你可能会觉得自己体能还没有那么好，你可以不用弹力带，那你就可以徒手来做这个练习， 空手做， 对，空手做。但是一定要注意，就是下蹲的时候呢，要去找到臀和腿发力的感觉， 就是感觉后面有一个椅子去 往后坐， 然后膝盖不要超过脚踝， 对，是的。而且在上背你去做的时候，你会要找到一点点肩胛骨内收的这种感觉，对，往里夹，我们经常说往里夹，或者给一支笔，你要放在肩胛骨的中间的话，这笔不能掉下去。因为大家会知道产后的妈妈的工作是很繁重的，尤其是在整个上背部 抱孩子， 对，然后哺乳的时候也会增加整个肩颈周围的这种压力，对，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去练习后背的肌肉力量。 而且如果你舒展开的话，其实对于你的乳腺的各种疏通也 是 有 帮 助的， 特别 帮 助，对，是的。然后第二个动作 是 腿打开，对对对，第二个动作也是在做一个负重了。大家看到我们拿的那个砖块其实是木质的，它很沉， 有重量， 对，它是有一定重量的，大概一块砖得在不到2斤，1斤多啊，这样的一个重量，所以两只手负重可能你想想大概是4斤左右。对于刚刚产后的妈妈，如果你拖这个拖不了，你可以随便找一个矿泉水瓶装着水的都 OK， 半瓶的， 对对， 三分之一， 对，就是轻一点，但是你要让自己手臂有一点点负重，要找感觉，而且下蹲的时候，大家看到脚尖要向外，膝关节要去指向脚尖的方向，而且在这最重要的一点是，你要练习到你的臀部，要练习到臀部的时候，一定要卷尾骨，我们就说你要把你的，我们都说尾巴骨，对，把那个尾巴骨要向地面的方向卷，这样你会感觉臀就有一个向里收缩的过程，同时也练习到盆底肌。 好的，这两个动作也是非常适合产后顺产的妈妈们。 对， 因为剖宫产妈妈们可能恢复的时间，因为你要给伤口 一 些余地， 对， 更长一些。 那 最后一点时间，我们请建辉老师也来提示一下，既然讲到产后了嘛，产后到底在多少天以后可以开始做一些相对剧烈的运动了，或者说可以像一个正常人一样去尝试一些运动的方式了。 那其实给这儿给大家分几个阶段，就是我们一直遵循的这样的一个原则，那对于产后的妈妈来说，自己可以去根据这个不同的阶段来对号入座。那我们会建议，我们先拿顺产来说，顺产就是42天你复查以后，我们一定要确保就是恶露已经完全干净了，而且子宫已经恢复到盆腔内，这个是一个标准。你腹直肌分离多少这个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产后恢复会帮助你来把腹直肌向内去回缩。对，第一个阶段呢，就是从42天以后开始到产后3个月，这是我们的第一阶段啊。这个时候更多注重的是身体机能的恢复，不要让内脏下垂，盆底肌的功能很好，腹直肌慢慢向回走， 所以这个时候是让体内的各种器官归位的黄金时期， 对， 你要去用外力去帮助它找到自己的位置， 对，这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就是我们经常会说是产后的黄金期，那这个时候你已经机能建立好了，那这个时候更多的是来做一些有氧或者是做一些力量了，那就是产后3个月到6个月，就是半年以内的这个时间段。 所以坊间传言说只要在哺乳期做有氧就会影响奶量，这个是不对的吧？ 我觉得这个可以算是谣传，或者说我们要辟谣，对， 就拿我自己来说，就是我做完头倒立然后下来都没有休息，因为孩子哭了已经要吃奶，拿过来就吃，对， 完全没有影响， 对孩子没有任何的影响。 你只要不要额外的控制饮食就可以了。 是的是的，因为妈妈其实你的乳汁里需要有足够的脂肪， 对， 我们都知道宝宝其实是需要摄入足够的脂肪他才能长肉肉长体重。那我们再说到产后的三阶段，那就是从6个月到1年的这个时间，这个时候你就真的是需要让自己很快的收回去， 对， 哎，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对于剖宫产的妈妈呢，我们会建议产后60天再开始，对，如果就是你有自己的一对一的私人教练， 他会更了解你自己个体化的一个状态， 对，那其实你可以早一点，比如说你的道口没有感觉了，像刚才李胜他其实从50天开始，我们就可以开始介入到一些练习当中，对，所以剖宫产的妈妈就一定不要着急，我不能那么早的进行恢复，是不是错过了？你看，就已经过了2个月了，60天，那我到3个月第一阶段就剩1个月， 不会起步比别人晚， 对， 但其实不会，只要你把自己的这个伤口养好了以后，你就不会反反复复的，比如说有时候扯到了又化脓了，其实会。反而拉长你之后的恢复期， 没错，其实这个时候真的不是急于让自己去做到一个怎样的一种强烈或者刺激的这种运动达到的效果，更重要的就是你自己，你会感觉你有没有很疲惫啊，然后你有没有腰背酸痛啊，你先把这些情况缓解了，然后才是说你的体重往不往下掉啊，然后你肌肉有没有耐力啊，才是这些，对， 谢谢建辉今天给我们带来非常多的干货，也希望以后我们节目里面经常可以请到你这样的 好呀 很有经验的嘉宾来给我们更多的指引。那今天呢我们就只能提纲要领的先给大家说出一些点，不管是在孕期还是在产程过程当中还是在孕后的产后的一个恢复当中，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谢谢建辉， 谢谢袁一， 稍后为各位带来的是活力 music， 我们也要提示一下今天12月26号已经是2018年的最后一期《潮流梦工厂之辣妈正传》了，然后从2019年依然还是每周三的下午，我们根据大数据的测评，觉得说对于妈妈们来说，可能时间段晚高峰太忙碌了，所以我们把时间挪到了下午的3点到4点，更便于所有的这个阶段想要获取相关知识的妈妈们来收看我们的视频，所以2019年每周三我们依然还相约在这一天，但是时间改到了下午的3点到4点，也欢迎大家随时来关注，谢谢你建辉， 谢谢， 拜拜。 辣妈正传，生而伟大， 养娃不易， 是个问题，天生丽质男子气，酷巴辣妈 Look at me， 脑多辣妈带娃 So easy， 辣妈正传，每周三下午3点，袁一和你一起不做大妈，做辣妈。 落叶堆积了好几层，而我踩过青春，听见前世谁在泪雨纷纷，一次缘分结一次生，我今生还在等，一世就只能有一次的认真，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挥剑转身，而鲜血如红唇，千朝记忆都红尘，伤人的不是刀刃，是你转世而来的魂，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策马出征，马蹄声如雷奔，青石板上的月光照进这三层，我一路的跟你轮回声，我对你用情极深。